的宽容，唯有宽容才会融化寒夜的冰冷，唯有宽容才能抚平沉默的心痛。原谅这里的一切，让往事如风。原谅你我的过去，让今生更加从容。又何必再去追问到底究竟，活着总是要不停去追寻，收获就是你我间彼此的宽容。 残忍，再多伤，让我一